体，言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22:00。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今日新闻关注：威马汽车完成融资，积极推广新能源出行解决方案。观致广州马拉松启动，30辆车作为奖品。今日私车定制，给您带来沃尔沃 XC60 的购买推荐。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威马汽车宣布和成通基金已达成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开启与五矿集团在战略与资本层面的合作。继完成百度资本领投、百度集团等机构跟投的一轮融资后，威马汽车再次获得了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五矿资本、腾讯集团、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新一轮投资。威马汽车是国内新兴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及出行方案提供商。自成立以来，威马一直致力于推动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真正大规模量产应用，走向主流市场。2017年中国马拉松的最后一场盛宴在广州黄浦区启动，宝能集团携旗下企业观致汽车全力支持这场比赛，并将30辆观致汽车作为奖品，以抽奖方式奖励给参赛选手、媒体记者和志愿者。这将是宝能集团战略投资观致汽车后首次携手观致汽车出现在公众视野。观致汽车打响了2018年品牌之战的第一枪，随着宝能集团战略投资观致汽车，观致汽车将获得大量的资源和机遇，并加快落实两栖战略和推出新能源车型，以及在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在日前评出的沃德全球10家发动机中，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混合动力系统的 2.5 升发动机榜上有名。这款 2.5 升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燃效最高的量产发动机，在普通版本的车型上最高燃效达到 40%， 在混合动力车型上发动机燃效最高可达 41%。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大家好，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昨天其实预告过了，洪城说了，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XC60 的一个选择的问题， 捞点实惠的说吧。 对，这是沃尔沃旗下的一款新车。 这是去年年底啊，这个可以说是比较重磅的一款车型。 对， 这个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消费者都关注。 而且在消费者心中，这款车应该是有一个蛮好的印象的。这个车的售价是在36.99万元到60.99万元这么一个区间上。 对， 它在我觉得这个新车在外观啊、内饰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能说比较大吧，就是比较科技感和豪华感往上升了一截的这么一个革新啊、价格呢，我是觉得偏贵，但是呢，我也问了一下很多这个媒体老师，他们是觉得说这个价格还可以，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这些媒体老师应该是都摸过 XC60 了吧？ 对，应该是觉得说在开起来以后，这个车还是值这个价的。 如果说没摸过的话，敢这么说，那就应该是收钱了。因为起码我们这些没摸过的车，对于上一代 XC60 的印象的话，如果还停留在这个价格，那真就是贵。两个字很贵，三个字特别贵。因为当年去了，去年的时候在广州车展，我大胆的预测了一下，其实我对沃尔沃这台车的最低的 T4 版本的盖中盖版的售价是停留在28万和29万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成交价对于这台车的销量来说是会有一个增长。但说完了之后，他们 他们沃尔沃领导来说了预购价之后，我就倒反而更期待这台车真正上市了。因为上市之后，我觉得这个车这个东西吧，一分钱一分货，你车要是卖这个价格，你就要有相应的豪华感，舒适程度，包括一些做工还有配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沃尔沃 XC60 全新 XC60 啊。 哎，对，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全新的这个 XC60 它那个艳影蓝的那个颜色，是不是只有在网上预售才能买到？ 没错，说的没有错， 这个蓝 光了， 只有网线上可以买到，是吧？ 它叫运动版的专属。 哦 ，OK， 就是我们线下店没有售啊，这个大家也注意一下。 而且发布会他说了，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运动版，然后一个是咱们等于说普通版。但是现在目前市场在售的运动版已经售光了，因为前期只限量那288辆。 但是我真的要说啊，这个艳影蓝很漂亮，非常好看。如果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颜色。 对，反正说要是说选车的话，刨出去价格这块，我们就单说它的产品力啊。它车的外观的颜色，还有内饰的颜色，还有13种的内饰的配色方案，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让我很惊喜的。 对，这个好像在这个类型车上比较少见这么多的一个玩法吧。 那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有这么多的配色，这么多， 选择恐惧症者慎入是吗？ 不会，就是说，它大概不有这个13种配色的方案吗？赫尔，咱俩都喜欢同一款，老车也喜欢这款，我们仨把这颜色都买光了。你把店里他不可能，他来这么多车，他不可能说他只挑我们这个颜色多吧，对吧？我们买完了后边车主怎么办？ 再生产啊， 再生产3月。 那就是这就到那个产能的问题了，我相信应该没问题。 不，你知道配色多最大的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就是你除非说， 就是你得等是吧， 除非说你坐垫跟车在 4S 店里给我装， 加10000块钱，他是立马下个月让你提车。 这老加钱这事儿，这倒不是我们 想。我选的是普通版本，哎，先生，你怎么跟我说提钱不钱的事情？我们伤不伤感情啊？对不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说，就是要选哪款车，你就先别提说你这内饰跟外观的颜色选什么了。 当我作为一个车主选车，当然选外观和内饰了。 反正也对，但我今天就不让你选这个了，我就让你选车型，不行吗？ 我们就选配置呗，是吧？ 对啊，就选配置。 具体等一个月、俩月、3月，到时候看产能、看点子，是吗？ 对，这个就后话了啊。 好， 这就关键是我们也没办法解决呀。就只能解决一下听众的问题了，哪款车更，就是它下面的 哪一款 配置 更值得买， 对，更值得购买。它有 T4 T5 T8 这个3款，然后又细分成，我看这是1、2、3、4、5、6、7、8款的车型，8款配置的车型啊，售价是不一样。这我们来是一给大家介绍啊，还是就挑出几辆跟大家说呀？ 首先我觉得先说动力呗，老车。就是你觉得这车你要选的话，你选哪个动力？ T5 对， 就是 2.0T 的高功率嘛。 我说一个肯定不选的 T8。 对，不选。 为什么呀？你们俩给我个 贵呀。 就是，哎，赫儿， 一提钱咱就上， 有60万，你想买什么？ 有60万，你说是买 沃尔沃吗？你要买沃尔沃也买90，不买60啊？ 也对， 对不对？ 90 咱俩做过，那是什么气势？ 对，这话说的确实没毛病， 所以吧， 差30个数差不了事儿。 所以包括很多媒体人，包括 T8 这个版本就被略过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暂时不推荐 T8 的这个 E 的这个区混动智雅运动版，还有尊豪版、至尊豪华版。 这个混动版呢，我们是不推荐啊。另外 T4 和 T5 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各自的选购理由啊。 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 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XC60 的选购啊。刚刚我们说了 T8 版本不适合购买，那我们来看看 T4 和 T5。 T4 版本老车你觉得适不适合购买？ T4 就入门版， T4 就一个配置 啊， 就一个配置，然后就叫 T4 的智逸版，就最低那个。 那你觉得 T4 这个版本是动力你不满意？ 对对对，主要是在动力方面。动力方面，因为它是一个190马力的 2.0T 发动机，190马力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也够了，但是我总觉得因为有 T5 在那放着，因为差了不少了。T5 达到了254马力，所以差了60多马力，我觉得这个稍微差的有点悬殊，所以尽可能的，如果大家预算够的话，多加个3万块钱。这样的话就能够上到 T5 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往 T5 上偏一偏吧。 但其实啊，我看了一下 T4 版本的配置啊， 还是挺高的， 对吧？ 就差不多，在就是同级别车来说是不错的一个配置了。 就是起码目前我看什么定速巡航啊，中控屏九寸啊，CarPlay 啊，数字液晶仪表盘啊， LED 大灯啊，18寸轮毂啊。 你得这么说啊，如果就是说这个 T4 的版本你在城市通勤来讲是够用的，但是你36万买一通勤车好像有点不合适吧。 我这么说啊，如果说我对驾驶真的没有太多过高需求的话，就是 T4 版本能在外观内饰和配置上面都能给我提供相应的这些东西。 对， 看到这么高的配置，其实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沃尔沃的 XC60 很有可能在过一段时间推出一个 T4 的更低配置的版本，来拉低入门售价，来拉动销量。 刚才忘了说了 T4 不选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个前驱， T5 都是四驱了。这可能是在选车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就差了这么点钱，所以我想要个四驱的。 对，所以这如果是36万9千9和39万9千，因为39万9千也就叫 T5 版本了嘛，四驱版了。 对， 这我就还是觉得39万9千9更值得了呗。 39万9千9你们等于花了一个什么价钱呢？ 花了3万块钱呗， 多出去3万块钱。提升了一个动力，对吧？又提升了一个四驱。 对啊。 还有什么提升？ 那配置肯定要高啊。 加啥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多了一个 ACC 自适应巡航，自动驾驶辅助，真皮座椅，整合式双边两出的排气管， 对，之前是那个 就这些 镀铬的， 对。 ACC 一年你用几回？ 哎，你不能这么说，说这个东西我有了，我比它贵了多少钱，然后我用了几回来衡量这是钱值不值。 四驱你用几回？ 那东西是全时四驱，你开出去它就是四驱。你在冰雪路面上起步，我就比你稳。 北京一年夏季上雪， 你这个就有点 两出的排气管能怎么着？ 所以这个就是 我有钱，有钱难买我乐意。 那行， 不是，这就是见仁见智了。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也肯定选 T， 我不选 T 四，我就差3万块钱。你不要说你差个， 我穷还不行吗？ 那你就压根就别上这级别车。 不，但我跟你说啊 ，T 四版本。够了，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你要是城里边开够了，四驱我觉得这里适合什么样的人啊？用不着四驱的，不出去越野的，我觉得这类朋友买这个版本就够了。 是，如果说按你说的是，我不需要四驱，我也不需要越野 ，OK， 我可能这个方面我都够了。我为什么要花37万块钱？我买一个 沃尔沃，它安全。 沃尔 XC60 是这样，它 T4 版本它等于。它有很多的高科技的安全配置， 但是你想这个级别的，因为37万的车，这个级别的车可选力度很大。 它37万的 T4 版本就有 City Safety 的安全系统、预碰撞系统、自动刹车还有紧急避让。我买沃尔沃，我买安全。 好，我知道了。所以红城这一期节目最推荐的是 T4 版本，它这个放松问这个部分到现在就结束了。 哎，你终于听明白 了，你知道吗？ 好嘞，二位老师 推荐 T4。 二位老师负责后面的，我就负责两件事。第一，我把 T8 毙了；第二，我把 T4 推荐了。好，今天我的任务就到这里。 真是够了啊、哦！可以可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好吧？ 好嘞。 我们接着往下推荐。 谁让你穷呢？ 好，你这么说没毛病啊。 我们来看 T5，刚才那个老车说了，上到 T5 就是四驱了，对吧？然后还多了一点点配置 啊， 对， 动力不一样了。 对，往上走是42万9千9的四驱智远版，又贵了3万。 这个贵了3万多了什么呢？多了个前排座椅加热， 嗯， 内后视镜的自动防眩目，轮毂变成了19英寸，然后多了电动尾门，还有一个专业的导航地图包，还有一个沃尔沃的 OnCall 的这个随车管家， 没用， 嗯，这是含3年服务在里边的， 也没用。 所以说这3万块钱大家怎么看呢？ 不太值， 嗯，我觉得就这么说吧，有些东西可能。其实这次沃尔沃发布的 XC60 你仔细翻看它不同配置的车型，你会发现有些小心机在里边。它虽然给你跟其他车型一样，就是配置在价格上做出一个配置的变化，但是有些配置确实不应该在，就是在低配车型上不应该减少， 嗯 啊，然后配置的不同呢，又不 是 这个， 你是说不应该加小是这个座椅加热？ 往上走的话，你刚才我看的那个运动版，就是天猫上售的那个运动版 啊， 它多了个包围，它多那个专属的颜色，这固然是好看的， 啊， 但是你发现它有些实用的配置它竟然没有，它给你选装，比如说倒车影像， 嗯， 比如说前排座椅加热， 嗯， 我觉得就这两点来看的话，不应该。 乞丐版的好像不能装在座椅加热， 就是你。座椅加热应该是，就是你只要是这种，只要选装都能够生产，没有不能生产这一说。 这个，对女孩来说，如果是倒车影像在这个级别都要选装的， 就是， 其实不可理解的。 就是这个东西，就像前排座椅加热跟倒车影像这两个东西是， 嗯， 可以说在乞丐版上就应该出现，但是你到了运动版上的话，你竟然还没有， 然后还要选装， 这个东西我就是不太能理解。 确实， 啊， 这个我跟老车同一观点。 那280万辆，你想买也买不着了，你也别算 了。这不是说买不买得着的事儿，咱们就说这事儿不应该是这样的， 哦， 跟买不买得着没关系，咱们再来看这个，刚刚老师说到了 T5 的，说到多少钱的了？ 42万9千9， 42万，它有一个47万9千9的， 那个就已经很高了， 豪华了， 嗯，对对对。然后刚才略过了一个那个运动版，运动版其实就多了一个那个。里边是那个运动型的那个包裹特别强的那个座椅， 嗯，就多少了运动套件呗， 多的， 多了 个运 动套 件啊，对， 嗯， 还有那个专属的那个蓝色， 嗯， 对，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到47万9千9，那就配置其实挺高挺高的了， 嗯， 像360度的全景倒车影像，这个提供了， 嗯。 啊，全方位的安全系统，什么盲点监测呀，后方车辆预碰撞， 嗯， 防追尾， 嗯， 前排座椅坐垫长度可以调节。 嗯， 四驱空调， 嗯， 车内装饰条是用那种实木叫漂流木， 嗯， 这个，然后还有中控台使用了皮质的包裹，内外全都是防眩目的后视镜、氛围灯、门把手照明灯、随动大灯、大灯清洗、前雾灯，无钥匙进入， 嗯， 基本就是这些。 其实我觉得这个47万9千9的这个配置就特别高了，这除非说是你真的很想上到这个级别，不然我是觉得没什么必要。 嗯， 所以这些车型刚刚洪程说了，推荐这个 T4 的这个入门版。嗯，老车你会推荐哪一款？咱们仨统一都把 T8 毙了吧，对吧？ T8 确实刚才也说到了，因为它确实我感觉性价比稍微差了一点，60万了，可能买这个车可能确实大家觉得，哦， 赔了点 啊，稍微贵了一点，所以就没有做更多推荐。 嗯， 然后乞丐版刚才我也说了，我的不推荐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动力略差，然后没有四驱， 嗯，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就是那个39万9千9，就是 T5 的入门版。 哎， 嗯，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这个倒是跟我想的一致了， 嗯， 因为可能我们的经济预算来说，我也觉得这个价格区间的这一辆 XC60 是最具性价比的吧， 嗯， 至少说它让我看到了四驱。 你们都要求四驱， 就是我， 嗯， 如果是跟你那版本只差3万块钱的话，那我还是想上到四驱。 我是这么 想要我的大轮毂。 我是这么说啊，我一会儿回来给你解释吧。 好。嗯， 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来，快车道，欢迎回来。我解释一下刚才我想说的，就是 就是从北京再往南的区域，我觉得能见到雪的几率就很低了。就是包括雨，就哪怕下雪的天气，我觉得四区对于城市路面的行驶来说，真的是也没有太大的这个追求。就是你要是我活在我老家东北，多加3万块钱我也装。 我觉得你把四区的概念给狭义化了，就是你觉得它只是在雪地上它有它的优势，这个不可否认。但是它在平时我们开的时候，还是 四区费油吗？四区费油对吧？全时四区费油对吧？那套四驱系统加一起有100多斤吧？ 费一点， 多一升油耗有吗？就打0.5升油耗的话，跑100公里是多少钱？ 所以我得说，其实红城这个观点，可能也有很多的车友啊，有很多的用户是也 get 得到的，就是所以他这个并不代表说是不对啊，有的人会像他那么想，但是我是觉得是什么呢？ 我不差这3万块钱。 对，我不差这3万块钱。第一，我上了四驱；第二，我还有一个其他的相应的提升，我在动力上也有提升。就如果让我用3万块钱来衡量的话，我觉得我出得起。 Okay. 我也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在我预算的范围之内的。 嗯，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四驱啊，这就像你打球的时候你越于全套装备似的，我可能我用到的几率并不多，但它在那儿，我可以有一个以防万一，我还可以带着人出去玩， 嗯， 就是我可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 3万块钱是 四 年保险， 不是，你听着，它就不是说只是一个我平时家用代步的。因为我个人理解，我说如果说我只买一个家用代步车的话，我上了36.99万，这个对我来说有点没意义。我用XC60只为了代步的话，我觉得挺没意义的。 但北京这路面，我给你个245马力，我给你个350牛米，你也能开到哪儿去？ 但我可以不在北京开呀，我也可以带家人出去玩开呀。 嗯，那你要这么说，那我没有办法， 对吧？但你这个如果是 T4 的话，你也不是说不能带人出去玩啊，就累点呗。 没至于那么累，咱们开过沃尔沃的 V60 对吧？ 嗯 ，Drive E 系列 T5 版本的254马，一台车都要起飞了一样，天天在马路上简直了。 所以这个就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S90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 T4 版本， 嗯， 可能说那台车偏行政，这台 SUV 你们觉得还要动力要多一点，我真的觉得 T4 够了。 嗯， 老车一直不讲话， 老车跟我选择一样啊，老车就觉得你太抠。 对，我推荐 T5。 哎呀妈呀，今天怎么两个金牛座非要多花3万块钱，然后我这个这么愿意野的白羊座，我就不想上那么高，我现在是踏实了是吗？ 你可能老了， 关键还是穷。 不是，你可能是老了， 关键还是穷。 反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下沃尔沃的 XC60， 这个是我们个人的观点，觉得哪个可能更适合我们平时开，也是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需求来跟大家说的。那可能观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有一些不同的建议，关于这辆车有什么要讨论的呀，想要问的呀，都可以在微信或者微博平台上跟我们询问啊。微信微博都搜索这个快 车 的 FM 就可以了。 嗯，还有就是说到最后一句话，这台沃尔沃卖的贵不贵嘛？贵，但是看完配置之后，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也大概值得这个价钱。 这个开一圈吧，贵不贵开一圈。 有机会等我们看到实车的时候，可能我们给您一个最终的结论，就是说这台车的配置和整体的触感真的值不值得这个价钱。 嗯， 我们还需要最后一个定论，那句话怎么讲，车好车坏非试不可，对吧？ 嗯， 那好，今天咱们私车定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继续关注我们。好，今天节目明天见。 好， 拜拜。 飘上北方，天问我家乡，告诉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上北方，家人是否无恙，接着沉重的行囊，装满了惆怅。有人说他老家欠了一定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山才会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穿破的旧职工，与拥挤的大楼里堆满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我却都不忘，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只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不散都看不见前方，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刚才古老的城墙挡不住